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，你的呢？ 拴住心脏，封印了那些信仰，好凄凉。世界真宽，人海里隐藏巨浪，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，想看穿情关，看不穿也听不完，也许有爱情路的个音墙。那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上，每一步都很无常，苦等月亮照亮过往，照成了目光，人怎么那么无奈接心上，谁也别说谁疯狂，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。人的心中是否都藏了无望，一滴泪一寸光阴，爱来去忽然，问谁在他乡，问不出天寒地暖，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。那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上，每一步都很无常，等月亮照亮过往，照成了目光，人怎么那么无奈接心上，谁也别说谁疯狂，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。那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上，每一步都很无常，孤等月亮照亮过往，照成了目光，人怎么那么无奈接心上，谁也别说谁疯狂，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，为一个人接一次念想。